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一面第一行最后一句看起。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无碍心，观者无厌。这是说断尘秽，将这个功德不求世间的福报啊，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不求世间福报啊，不是没有福报，而是福报更殊胜啊！福报虽然现前，决定不能放在心上，决定不能生欢喜心啊！这个就是说，不受福报啊，福报再大也不享受。把这个功德了回向无上菩提啊，那么到成佛之后果报就殊胜啊，这种殊胜是没有方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得无碍心，无碍是无障碍，就是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无碍心。啊，在大自在当中又能与一切众生相应啊，不违背世间法啊，这是佛家常讲啊，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如果我们对世间法有妨碍，那就有障碍了。与佛法、与世法、与处世法都无障碍，才叫做无障碍法，才是真正的解脱啊！《华严经》上所说的“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观者无厌”呢？啊，这是殊胜的果报。凡是跟你接触的啊，闻名见面都能生欢喜心啊，这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修十善业的果报。再看底下一段。佛赐龙王，若离邪见，即得成就十功德法。邪见是愚痴啊，愚痴表现在外面，就是邪知邪见啊。这邪知邪见呢？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啊，你的想法看法与自信呢完全违背了啊，这叫痴啊，这痴就是邪见啊。 能够远离愚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比前面两条难得多了。实际上前面七条都容易断了，唯独这幕后这一条难断。佛在经典上有个比喻，断痴惑好比是藕断丝连，很不容易断干净的。断烦恼戒跟定持戒修定就行，这十条里面前面九条能持戒，身口可以不犯，能修定，定能够断贪嗔，可是痴没法子，痴一定要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痴才能断得掉不开智慧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我们要晓得，愚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本为什么会有贪？为什么会有嗔呢？痴嘛，愚痴嘛为什么身会造杀盗淫，口会造妄语两舌都是愚痴那么由此可知，这开智慧重要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是在开智慧，开智慧断根本的愚痴烦恼可智慧怎么个开法呢？一定要依戒得定，因定开慧佛给我们说了这个层次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学的过程，我们想修也不能例外许许多多人想修，修一辈子都开不了智慧，原因在哪里呢？戒不清净定都得不到，哪来的智慧没有戒定的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世之变从儒家所讲的即问之学不是智慧你是听得多看得多记得很多，不是从自信的，全是从外面来的，这叫即问之学儒家对于这桩事情说的就很好说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可见的古时候选择老师不选即问之学选真正的有修有证的老师所以有修就是要把所学的东西完全落实不能落实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修的人一定落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落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持戒。持戒才能得定。甚深的禅定才开智慧，浅的定还是没有智慧。你看佛家讲的四禅八定都没有智慧，所以出不了三界。这个定功深了，阿罗汉出了三界了，阿罗汉修的是第九定，这超越了楞严经上所讲的九次地定啊。所以学佛是以开智慧为目的，开智慧就不能不放下。这个不放下是开智慧最大的障碍，不肯放下。这个东西不是不能，是你不肯。用放下是自己的事情，不是求人的事情。求人，人家未必答应你。难啊，这个事情求自己。自己不肯放下，那就没有法子了。自己要肯放下，这不是难事。所以自古以来，这修行人能有成就的，能开悟的，能证果的，什么原因呢？能放下的人。修行不能开悟，不能证果，是不肯放下的人。这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下面讲十种功德法就十种利益。何等为实以得真善易乐，真善等履这是第一个理你能够得真实的善意乐，这个善意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快乐这是真乐，不是我们一般概念里面所讲苦乐之乐。苦乐的乐是相对的，不是真实的。佛对于这桩事情把它说作坏苦，乐是坏苦苦是苦苦乐是坏苦那不是真乐。这个真意乐佛经里面所讲的长生欢喜心为什么？因为他长生智慧他得的是真正的法喜法乐真善等履，这就是他决定会得真善知识常常遇到真善知识，常常亲近真善知识与真正善知识做伴侣这个伴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参道友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有邪见呢，这个受用你得不到啊。你有邪见，肯定你起心动念呢，都随顺烦恼。我们讲的是常生烦恼。忧郁疑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敢确定，这个是愚痴所造成的。断愚痴难，可是我们总是要学，再难也要学。能得一分，有一分的受用；能得两分，有两分的受用。邪见的根本，就是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这是邪见的根本。叫我见，你看见思烦恼里面头一个我见啊，身见啊，修行人这自古以来修行一辈子，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但是一生呢都离不开烦恼，都摆脱不掉习气。什么原因呢？执着这个身是我啊，这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自私自利啊。只要有这么一个念头在，断邪见就不可能。邪见不断，贪嗔必定随之而起。只能够说把贪嗔压制一些，减少一些，决定断不了。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贪嗔烦恼扶不住，果报在三途。这个一般人常讲啊，人死了却做鬼呀。明明有六道，怎么能肯定人死了一定做鬼呢？既然大家都这么说，说这个话必有原因呢。佛给我们讲的鬼道的业因是贪欲，第一个就是贪即自身，贪爱这个身体，这个色身，这是头一条的，这是根本的这个贪欲。不知道这个身是假的。佛说得好啊，四大五蕴 假货而生，不是真的。缘生之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我们把这个身当作自己，看得这么重，坚固的执着，这一个因素就是堕落恶鬼道的业因。人为什么死了就做鬼？就这样去做鬼去了。鬼比人苦啊，鬼比人可怜啊。人还能见到阳光啊，鬼见不到。鬼的境界里面，每一天所见到的空间都是灰秃秃的，像浓云密布一样，永远见不到阳光。所以我们说它做阴间呢，阴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一生当中修行，要想得一个结果，得一个成就，你不随顺佛陀的教诲怎么行呢？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佛陀对我们的基本教诲就是这一部十善业道经，重要啊。佛在这个经上教的这十条，务必要认真努力去学习。食物是我们无始界以来累积的业障、烦恼、习气。我们今天不必说断了，断太难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扶，你能把它扶住，这十种恶业都不起现行，这扶烦恼啊，我们念佛才能往生。这十条烦恼扶不住，虽念佛也不能往生。往生的条件是一向专念，我们烦恼不断，那就是一向夹杂，不是专念的，夹杂这个功夫不纯啊，不能往生啊。自己不是真正的善人，你在这个世间就遇不到真善之事，你决定遇不到。佛菩萨来了你也遇不到，佛菩萨天天跟你在一起你也遇不到。为什么呢？你心里头讨厌他，你心里头看得不顺眼，这是什么原因呢？烦恼起现行。如果你心地纯善，你周边所接触的一切人物都是善知识，都是佛菩萨。这就是欧耶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你有真智慧， 诸佛菩萨都在你面前，没有真智慧也，诸佛菩萨在你面前你都看不顺眼。你怎么会得到法喜？你怎么会得到真善议论？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啊，佛法的教学实实在在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就是伏烦恼断烦恼，得真善义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